不知道你心里的喜欢是什么，你不知道我心里的喜欢是什么，对我来说，你睡了吗？你睡了吧？你开心吗？开心点吧，也是你爱我。你对我笑，我也在心里笑啊。我想去扯你的胡子，你从不让嘴边露出青春的胡渣啊。睡了吗？你睡了吧？